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报道台湾民众翘首以盼的 BNT 复必泰疫苗，在各方协助之下终于抵达了台湾，民众可以开放登记施打了。但是呢，在抵达台湾的时候，人们却发现疫苗大包装外的复必泰简体中英文字标签却被悄悄撕掉了。民进党当局为何对简体字都如此的敏感？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呢，要将视线转向法国巴黎，来关注正在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大会，他们公布了最新的全球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最后关注新加坡针对普通劳动者的渐进式薪金计划。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台湾，岛内民众期盼已久的由大陆复星医药参与研发以及代理的德国 BNT 疫苗9月2日终于抵达了台湾，但是民进党当局依然难除政治心魔，不惜违规派人潜入了海关的货运柜中，违规撕掉了复必泰的简体中文字的标签。最近两张新冠疫苗复必泰货运箱子的对比照片传遍了中文的互联网，一张照片呢是拍摄于 BNT 疫苗在9月1日起运的时候，上面还张贴着复必泰新型冠状病毒 RMAN 疫苗等等中英文字，那么中文呢是简体。而2号抵达台湾之后，这张标签就没有了。此事让我们听来是有些费解的，标签难道这么重要吗？难道不是疫苗最珍贵吗？为什么台湾当局连对疫苗外面的标签只要是简体字的都如此的敏感呢？对此，著名媒体人台湾中广董事长赵少康爆料说，是民进党一早派人把它剪掉了。台湾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对此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德国出来是有标签的，到台湾怎么没有呢？为什么从德国我们看到照片，德国出来是有标签的，到台湾怎么没有呢？我的了解是民进党派人把它剪掉，一大早派人把它剪掉，所以没有了。实际上有什么标签，有没有写复必泰，有没有写上海复星，真的不重要，内容比较重要，其他东西其实都是细节了。我们为了这个细节哈，去影响到主体哈，影响到本体啊，实在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民进党的一些官员还在讲一些风凉话，甚至是说让人家觉得在抢风，那我是觉得你们就不要再多说话了，除了感恩感谢其他都不用说了，因为说了再多的话都没有办法掩饰你过去这段时间的无能跟失能，也没有办法抢走民间力量在这段时间的付出跟功劳了。 复必泰 BNT 疫苗终于到了，这是好事情，台湾民众翘首以盼，而台湾当局为什么一早就要着急撕标签呢？这批 BNT 疫苗是台湾鸿海集团的创始人郭台铭特意远赴欧洲为岛内民众活动来的。目前这一批疫苗呢，是由鸿海集团、台湾慈济以及台积电共同捐赠。据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介绍说呢，这第一批90多万剂的疫苗抵达台湾，争取的时候有很多的不易，包括了郭台铭本人亲自到欧洲催货，台积电各方面协助，慈济的慈爱等等，让外界看到这些努力成就了这件美事。同时他还特别说，应该感谢 BNT 以及代理商上海复星医药的协助。而台湾民进党当局则是派出了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以及机关署署长周志浩到场接机，而蔡英文本人呢，在其社交媒体上又感谢了三个民间单位共同捐赠了1500万剂 BNT 疫苗。他说，我们通过公司协力争取 BNT 疫苗，政府会尽快完成检验程序，提供民众施打。而有台湾网友就对文中提到的公司协力这四个字表示了质疑，公司、公家和私人机构协力，还是说公司在协力呢？一个字差得很大，分明是民间社会共同协力把疫苗运往了台湾，蔡英文政府严重失职，然而现在却抢功了。 台湾的联合新闻网评论说，这一刻从蔡英文、赖清德到陈时中纷纷感谢捐赠，这与他们几个月前的刁难以及拖延嘴脸判若两人，身段的转弯速度毫无违和感。据了解，这次首批抵达台湾的 BNT 疫苗共计93万剂，初步规划呢是优先开放给12至17岁的青少年来造册接种，而同时台湾自产的疫苗高端疫苗接种人数暴跌，连续多日仅有500多人接种，股价下跌超过 3%。 回到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那两张对比的图片，这是台湾媒体首先发现的，他们说这批 BNT 疫苗在欧洲机场上货的时候，冷冻箱的外观上挂着写有中英文简体字复必泰字样的标签，但是当卸货的时候，这个标签忽然不见了。对此，台湾著名媒体人中广董事长赵少康爆料说，这是民进党当局一早派人把它剪掉了。来听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员石寒冰对此事的分析。 明眼人都应该看得懂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你就认了吧，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很无聊嘛，就是有人不想看到那些简体字嘛，所以就赶快找人偷偷去拿，虽然有人认为这有点违反海关条例嘛， 对， 那当然现在关务署也出来讲说啊，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当然如果以后关务署都这样讲的话，那下次有人也这样子去弄 比照办理哦， 对，我就直接货物在那边卸下之前，我就直接先潜进去，你抓不抓他，如果他被抓，他说你看你看人家那个复必泰进来的时候你都说可以，那为什么要被抓？所以你们标准都应该要一致。其实你看陈时中跟张淑芬或是永龄基金会都讲得非常明白了，这是合约里头规定，合约为什么要规定这个东西，我今天要跟人家买个药，我管他外面字长什么样，为什么有人这么在意那个字长什么样，为什么有人这么在意复必泰三个字不能出现，为什么有人这么在意不能有简体字，所以我们自己太在意这些字嘛，所以当初政府为什么瞧那么久，瞧就是要压迫，压迫永龄基金会，压迫台积电，压迫慈济，你们跟人家签的合约里头绝对不能够让它出现简体字，不就这样吗？这就是政府的要求嘛，然后所以才搞出了这一场闹剧。 是的，对于这一场闹剧，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呼吁民进党这么多意识形态害苦了台湾，之前就是因为意识形态才是鸿海等公司捐赠的疫苗拖到现在才运来，台北市长柯文哲甚至说枉死了800多人。台湾立委李德维称 BNT 疫苗终于抵达台湾了，谁阻拦台湾取得疫苗这个问题的答案昭然若揭，他痛批防疫不光要分蓝绿，还分爱台和卖台，如果不是蔡英文政府当局力推的高端疫苗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当局不知道还要绑架人民的手臂，对台湾人民情绪勒索到何时。有网友说，指挥中心这么在意复必泰三个字真是够了，人命比不上这三个简体字，陈时中是台湾防疫的罪人。对此，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蔡英文当局此前多次要求强调要以原厂制造、原厂包装标签直送台湾的原则采购疫苗，但是中国大陆是世界市场，也是世界工厂，很多的知名品牌名牌包都是 Made in China， 质量都不差，但是偏偏是在疫苗采购上，他有着不想和大陆任何事情沾上边的政治心谋，甚至不惜牺牲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今天是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博览会落幕的日子，本次大会上智能汽车生产企业特斯拉在国家会议中心一层的展厅，除了展示自己的热门车型之外呢，还在服贸会中介绍了特斯拉机器人Tesla Bot， 而这款机器人呢，就在前不久特斯拉的人工智能大会上，由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亲自做了说明。好，我们就来听他的介绍，来看看这款机器人能做些什么。 We think we'll probably have a prototype sometime next year, and it's intended to eliminate dangerous, repetitive, and boring tasks. 这款机器人高1.72米，重56.6千克。看来身材呢还是十分的标准，他的脸上有一个屏幕可以显示出重要信息，同时有着和人水平几乎一样的双手五指， 它的四肢呢是使用了40个机电推杆来进行操作，双脚搭配反应力的反馈感应来实现平衡以及敏捷动作。这款机器人将可以搭载特斯拉车辆的自动驾驶硬件 FSD 以及摄像头等传感器。未来特斯拉将会利用它的一种超级计算机的训练机制来不断提升这款机器人的功能。不过呢，对于这款机器人，美国科技界的评价却是反应不一。有人就直接说，马斯克把机器人的研发想得太简单了，这几乎是个笑话，他们并不看好这款机器人的研发。有评论说，马斯克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之下就忽然宣布要造人形机器人来帮助人们做一些危险的或是无聊的工作，并且立下小旗儿说明年呢就要推出首款这种人形机器人，引发了不少怀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牛。但是呢，从特斯拉公司近期放出的不断的招聘新岗位来看，它确实呢是在为这款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不断的向前推进。再来看前不久我们节目还曾经特别关注过的波士顿动力公司旗下的机器人阿特拉斯。最近该公司呢发布了一段阿特拉斯表演障碍跑的视频，引发了各方的关注。波士顿动力公司是全球机器人研发领域的翘楚，已在该领域持续研发近20年，旗下的机器人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跳舞了。 Long-term goals like getting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and short-term dynamic goals like adjusting footsteps and applying corrective forces to maintain balance. 目前呢，公司的另一款产品叫做斯波特机器狗，去年正式上市，售价是7.4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8万元。虽然机器人的投产周期十分的漫长，但是今年以来全球各大企业却是动作频频。像今年8月，中国百度就发布了一款汽车机器人，助力该公司的阿波罗自动驾驶项目。不光是百度，8月24号，韩国三星也宣布要加码240万亿韩元，约合1.33万亿人民币，加强包括机器人技术在内的多个科技领域的研发和投资。7月1号，美国亚马逊也宣布将会在芬兰建设一座全新的仓储中心，为旗下一款物流机器人提供人机磨合试验场。数字显示，2020年全球的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了2500，约合人民币1600亿元。预计再过10年，这个数字将扩大10倍，达到26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将视线转向法国马赛，这里正在举行第7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每年这个大会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更新宣布全球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最新数字显示，目前这份红色名录评估的物种有138374个，而这当中有38500多个物种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灭绝危险，占比大约是28%。 Bon, évidemment, il y a le rhinocéros, surtout le blanc, le noir, des espèces, des grandes espèces qui ont perdu beaucoup d'habitat, qui sont victimes de braconnage. Il y a une espèce qui n'était pas connue comme menacée jusqu'à il y a peu d'années, c'est la girafe. La girafe, c'est ce qu'on appelle la disparition silencieuse. 这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通信部负责人李多卡对媒体说呢，在濒危物种中有犀牛、白犀牛、黑犀牛等等，这些大型物种失去了很多栖息地，也是偷猎的受害者。有一个物种在几年前还没有被威胁，这就是长颈鹿，但是它很可能会无声无息地灭绝。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从1964年开始编制的，它是目前全球动物、植物、真菌类物种保护现状最全面也是最权威的灭绝。根据规则，它分成了最高级别的灭绝，然后是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等等。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并为行动提供指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表示将会努力把这个名录评估物种的数量提升到16万个。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中国大熊猫了。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中国大熊猫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这表明因为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大熊猫生存状况获得了改善。而在这次的更新名录当中，世界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倒从易危升为了濒危。 保护联盟说，科莫多巨蜥正日益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另外呢，这次名录也重新对全球商业捕捞最多的七种金枪鱼进行了重新评估，发现其中有四个品种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迹象。这主要是得益于相关的国家对其实施了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捕捞配额，并且成功打击了非法捕捞。对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呢，如果各国可以真正致力于可持续的做法，那么受威胁物种的种群数量是可以得到恢复的。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今年8月31号的新加坡国庆大会上专门谈到了新加坡要扩大渐进式的新金模式计划，英文简称 PWM。 这个计划主要是针对新加坡基层的体力劳动者，像清洁工、保安、园艺工人、电梯维修工、零售工人等等。而所谓的渐进式的薪金模式呢，比如一名清洁工现在每月可以领大约是1200新币，那么两年之后呢，这笔月薪将会被强制调高到至少1500新币，如果他继续工作下去，到了2025年则会提升至至少1900新币。当然前提是呢，他要持续工作以及坚持接受职业技能培训。那么现在呢，新加坡已经在清洁工、保安、园艺工人上实行了这种强制的渐进式的薪金模式。那么今年呢，将会在电梯维修工、零售业者中全面落实，之后还要扩大至食品服务以及废物管理领域。新加坡政府推行这种强制的渐进式的薪金模式呢，不仅可以给工人们更好的工作保证，同时也可以提升他们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获得更好职场素质的可能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新加坡新传媒 8 World 的报道，来听听接受了这种渐进式薪金模式的工人们对此的感受。 虽然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但68岁的陈顺阿姨还在工作，她当清洁员工已经15年了。清洁行业在2014年强制实行渐进式薪金模式，他的薪水在7年内涨了20%。 PWM 对我们是很好，有加薪，给我们培训，我们工钱会提高一点点，可以买多一点去超市上买多一点东西，老了有一些多一些养老金，不用靠家人，靠自己。 公司会定期安排培训课程，起初他有些抗拒，但后来也从中学习到新技能。 培训是不难，但是我自己不想，我很怕上课，他叫我们做模范的时候我最怕，我觉得很压力，因为太多人看了觉得好像我会忘记，我怕我会做错东西，连插头什么我也会忘记放那个安全插头，所以老师就说不要紧张，慢慢来，所以我用心听就 OK 了。 为了进一步扶持本地低薪工友，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将扩大渐进式薪金模式的涵盖范围，从目前的清洁工、保安、园丁和电梯维修员扩大到零售业、餐饮业和垃圾管理业。此外，各个行业的行政人员和司机也将从2023年开始落实渐进式薪金模式。 官病期间呢，凸显了必要啊服务工友的贡献呢。渐进式薪金模式不只是注重酬劳这一方面，因为在事业发展的机会、在技能、在培训这几方面也是很注重， 把这些工友们从低薪拉到更高的一个薪金，给予他们事业发展，这些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实行的当额在什么时候去推广这个模式？那我们也跟政府单位提出，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那有一些资助这些新的行业的雇主们， 会得到一些帮助。 安昌珠宝董事经理何乃全支持零售业在明年实行渐进式薪金模式，他的公司向来都通过培训提升员工的技能和薪水。 渐进式的一个方式一个模式是让员工有希望一个非常有激励性的一个模式，让他们了解到如果我们有进取心的话就有希望拿到更高的薪金，地位也会提升。 也有年长员工刚开始时不觉得自己需要掌握新技能，但后来也从中受益。 他的本身的心态就是说可能我已经60岁了，我都差不多要退休，为什么还要接受培训？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受培训的话你就不可能在这个职场里面生存。所以在劝导以后他们还是觉得我以前没有文凭，我现在反而拿到文凭，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成就感。 政府也将推出渐进式薪金标志，让能够支付员工合适薪水的公司获得认证。公共部门将带头指向这些公司购买商品和服务。此外，企业在聘请外籍员工时也得支付至少达到本地员工薪金门槛的月薪给所有本地员工。这个薪金门槛目前是1400元。未来两年预计94%的低薪工友的收入将增加。 消费者也需要愿意为这些产品和服务付更高的费用。单靠劳资政任何的一方面，它对劳或资或政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如果大家都一起齐心合力，大家都帮助一点点，其实这个路我们可以走得会更远。因为人多力量大，每个人多付一点，低薪工友受益不浅。 37岁的陈瑞山因为受过伤而无法长时间站着或坐着，几年前当起了全职送餐员。他一天工作约14个小时，即使淋雨生病了还是得继续工作为三餐拼搏。配送员的处境引起了李总理的关注，他在群众大会上提到人力部将成立咨询委员会，着手解决配送员基本工作保障的问题。 其实保障的话我很担心以后我会不会退休了会不会有钱，我今天可能赚1000块，明天后天大后天甚至下个礼拜可能一分都赚不到，可能就是那种20-30块、40块这样而已。所以保障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也谢谢总理肯来看我们这一群人的那个 welfare 跟 benefits。 由于送餐员和平台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所以平台若是在短期内更改一些条件或薪金，送餐员也只能接受，导致他们难以进行长期的经济规划。平台员工几乎相当于雇员了，因此我们应给他们保障和福利，比如工伤赔偿。职总也在几方面如工作条件啊、医疗保障啊，为这群工友发声。 目前本地大型送餐平台都提供不同程度的员工保障，包括个人意外保险、保健储蓄填补和技能课程等。身为全国配送人员协会的成员，瑞山也为同行谋福利，期待能改善工作条件。 期待有那个 insurance， 您可能工钱会稍微的调高一点点，因为有时那个路程送的路程降远，可是我们收到的工钱就是那么少而已，不止我一个人，如果换成是那些真的大脚车的话他们更加辛苦。可能公积金如果可以的话公司帮我们出一点点，连我们再用我们自己的一点点再放进去就是真的很完全实力。 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星期一也在面部贴文说，咨询委员会将研究改善这些员工的退休和住房前景，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工伤赔偿和工会的代表。